健康解码啊，又见到我哋嘅健康解码嘅主持 Tony Wong。咁咧今次咧就答我大肥，因为咧我本身到呢天气就冷热空气交替啦，即系春夏之间啦。咁咧我哋就死噶啦，因为我哋有鼻敏感。我仔咧亦都有鼻敏感，佢有阵时鼻敏感重到咧就要索呢支咁嘅所谓叫做类固醇 输管输即系输浆气管嗰啲哮喘药 啊。咁咧就系咧佢就唔系成日吸嘅，咁但系喺台湾咧，因为佢住嗰度咧，空气都唔系好流通嘅台中，咁都系争啲。咁我一入冷气地方咧，你知啦，开冷气又觉得冻，唔开冷气觉得热，所以我哋周身都唔自在。咁啊特登咧就同阿 Tony 咧就拍档咧就讲。哮喘、鼻敏感同埋呢个 气管敏感系啦，即系总称叫上呼吸性敏感咯。 系啦，咁因为我哋咧而家做紧一只叫做 敏迪， 系啦，啊真系叻啊，真系。我哋咧就做一个敏迪，敏迪咧就逢系所有敏感嘅。咁咧因为敏感嘅嘢咧，原来有好多种啊。类风湿关节炎 唔算。系算嗰啲叫免疫嘅系统，即系嗰啲包容嘅，咁样咁算嘅。 唔算，系咁嗱，我先证明我唔识啦。咁第二就系、是、不如红斑狼疮 都唔系。 嗱，讲清楚啦，啊，知道啦。咁第三样肺肿 都唔系，更加唔系啦。 吓，咁肺肿都唔系，咁主副手。 主副手咧就系啦，佢系湿疹啦， 吓，即系换句说话咧，我哋嘅敏迪最主要几方面嘅，第一就系上呼吸系统嘅疾病， 系同埋嗰个湿疹， 即系皮肤病， 主要都系大致两样啦， 啊，大致两样，咁其他嗰啲咧， 又另一样嘢噶， 另一样嘢 先讲， 系迟啲先讲，但系敏迪都系有用嘅，但系只不过佢唔系普通嘅敏感。咁我哋今日做呢啲节目咧，就系因为咧就系我问题，咁啊亦都开始我哋开班，就有啲师奶嚟问咧，咁啊 Tony Wong 咧就夜晚咧就喺度教佢哋，等佢哋知道呢啲嘅认识。咁我想问啦，一般，所有敏感就永远都叫食类固醇，茶类固醇 系， 咁气管敏感都一样，咁但系咧气管嘅敏感即系上呼吸疾病嘅敏感就分三样。咁一般就係你啱啱教我㗎，就係两样嘢，一个就係物质性同埋非物质性。 係嘅，致敏源。 致敏源。 係啦。 物质性嘅致敏源就係花粉、食物、塵螨。 係啦，有重量嘅嘢囉。最紧要而家最紧要係化妆品。 係啦，化妆品，听到咩？呢啲呢就咪有物质有重量嘅嘢，就叫做物质性嘅致敏源。 係啦。 非物质性嘅致敏源， 而家系冷气啦， 即系冷气，即系我吓，即系冷热空气交替， 系啦， 吓天气嘅问题， 系啦。 点解嗱？因为头先咧，我同阿 Tony Wong 咧讨论紧，通常嚟讲咧，有分一型同二型嘅致敏源。咁你头先亦都同我讲咗啦，只要你一型，即 系 有粒致敏源出咗嚟，我哋嘅普通嘅免疫嘅淋巴系统就会生产一种淋巴细胞，就即时食咗佢，所以我哋感觉上咧就可能咁啊，跟住冇啦。 系啦，冇错啦，解决咗问题啦。 打过一次，跟住解决咗问题啦，因为我哋嗰个免疫系统已经 数量太细啦， 太细就即刻搞掂啦。 系啦，冇错。 咁但系当致敏源系大量嘅 数量大好嘅时候咧，就大镬啦。 咁咧就又叫做二型。 系啦，咁免疫系统咧就会升到二型嘅，咁二型咧就即时咧就系班救兵啦。咁如果系好简单咁讲咧，就系话个淋巴系统咧系出兵食嗰样嘢啊嘛。而家班救兵点啊？班救兵咧，佢就输将一个叫组织胺，又输将微丝血管，令到佢个兵咧，即系淋巴细个兵噶，就即刻食晒嗰致敏源。 头先佢讲系 系啦， 输将 系啦， 即系微丝血管 系啦， 系啊，令到淋巴细胞大量嘅生产出嚟， 吞噬嗰啲系致敏源去嘅。 咁我问你啦，嗱，又系讲哮喘啦吓， 哮喘 上呼吸道嘅 肺，佢系肺嗰边嘅， 系啦， 系肺嘅。 咁头先佢教我嘅鼻，如果有致敏源， 系啦， 就叫做鼻敏感， 系啦， 喉咧就叫做呼吸道敏感， 气管敏感， 肺咧 就哮喘，系啦， 系啦。咁点解？同类固醇，因为类固醇呢如果所有敏感呢是它的功用是什么呢？ 类固醇呢它主要功用呢就是抗发炎的。 咁佢抗發炎咧，就係、是、希望佢個細胞咧，因為免疫系統咧出兵打佢啊嘛，出兵打嗰、那個、那個身體咧，佢就希望咧佢唔好打，撳住佢唔好打啫。叫佢唔好打啦，唔打就唔发炎咯，唔发炎你冇事咯，佢就揿住你啫。佢本身系个短效性嘅效果嚟嘅。喺副作用咧就系话，佢系好多嘅叫皮肤薄啊，同埋佢因为太佢系临时性嘅，你食就有效，唔食就冇效噶啦。 咁诶，副作用啦，咁 系啦。 咁点解敏迪其中边两样嘢可以帮到呢啲嘅敏感？ 主要咧喺敏迪嗰度咧有两种元素，一个叫洋葱素，一个叫绿茶素。佢最关键就呢个就可以控制嗰个叫 histamine 组织胺，唔好叫佢生产太多咁嗰个叫组织胺出嚟嘅数目，令到佢唔好咁快舒张微血管出兵做嘢嘅。第二样就好关键性就系话教个免疫系统唔好成日由一型转去二型。因为本身嚟讲，佢免疫系统有记忆细胞嘅，佢记得上一次佢出兵嘅情况嘅，所以如果有类似嘅致敏源咧，佢即刻跳咗第二型嘅，所以佢嗰个敏迪嗰个绿茶素、洋葱素咧，就教佢唔好咁容易轻易咁样由一型转二型，慢慢平息咗之后咧，咁你嘅免疫系统咧就唔会咁敏感，即系成日出兵咁样咯，明白 吗？所以咧。食敏迪，即系呢类嘅叫植物提取物啦。因为我哋做嘅咧就系比较纯度嗰啲有广告啦，即系纯度比较高，即系唔系纯度比较99%啦，同埋绿茶素去到60%啦咁。其实EGCG咧，佢最有效，佢将呢个敏感系压抑咗落嚟，亦都会医好嘅。就同类固醇嗰样嘢咧系唔一样 嘅，唔同嘅。 同埋因为我哋做嘅。植物即是食物， 是食物， 是纯食物嚟嘅。只不过大量嘅洋葱提炼攞嘅精华，提炼少少嘅洋葱素出嚟去做呢样嘢，同呢个类固醇所以唔一样。嗰啲本身就系好似你而家年份胶布咁，你选咗唔年份胶布咯，下次再选就再年份胶布咯。佢唔会医好你嘅，但我哋呢种咧就系会从你嘅最根本，由你一个免疫系统嘅细胞嗰度咧，重新。系将佢咧就平复翻，变成一个正常细胞，令到呢个致敏源解决咗。 系冇错冇错。 其实所谓嘅敏迪就系咁样。 系啦，即系令到个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咯。 哦，呢、這个真系好啦。嗱咁咧，其实咧我有套我啱啱学识嗰套理论嘅，其实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即系讲几分钟。人一出世咧，基本上咧就系乜都有嘅，即系除非你畸形啦，或者先天不足咧，就是、普通嘅。baby 出嚟咧，你话皮肤又靓啊，又白啊，又滑啊，啊讲嘢把声又好听啊，唔好似老牛声啊，系咪啊？乜嘢都系靓，啲头发都软嘅，唔会吉手噶嘛，摸落哇好软喎，啲头毛咁，系乜嘢都有。但系因为人出世咗之后，食嘅嘢、空气嘅嘢、水嘅嘢，各方面生活嘅习惯、压力。拣饮拣食，令到好多细胞缺失咗，就会令到我哋好多嘅疾病因此而生。咁嘅时候咧，植物提取物高氯纯度嘅植物提取物就能够修复到你嘅细胞上嘅问题。所以病毒，头先其实我都问咗几个问题嘅，病毒性、狼性感冒都系打针，我哋帮你唔到嘅，睇医生啊，真系要啊，病啊，睇医生啦，呢个啱嘅。但是当你细胞上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做敏迪就能够帮你解决到这个问题。那也都有很多医生，即是西医和中医。西医就不要叫食中医，中医呢就说逢药三分毒，哎不要食西药啊，你信我啦，是不是？但我告诉你，我们是走个两者之间，植物提取物。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西医，西医是化学抠出嚟嘅，逢药三分毒，同埋好多系治标冇治到本。中医成日话佢系治本嘅，但系佢冇一套科学理论，啱啱？冇科学根据，冇科学理，冇临床实验，全凭系经验，然后开咩药俾你嘅啫。仲有中药成分重金属、农药可能都有， 但是植物提取物是将大量的植物剥离了无用的东西，它就是要一点而已，所以它的纯度最高，亦都没有了以上的问题。逢是你看西医它叫你不要吃，你只问它四个问题得了，比如我们做四小宝生 cancer 那样。我成日有啲病人呢，好似今日都有人走嚟问我答佢啦，好简单。佢话西医叫唔好食，咁我话你问西医四个问题。我而家生 cancer， 食唔食得洋葱先？食得。食唔食得粟米先？食得。饮唔饮得龙井茶先？饮得。食唔食得芦荟先？食得。咁我问你啦，我哋四小宝系呢四样嘅植物精华提炼出嚟，冇任加任何嘅嘢，即系话个西医同你讲，你系食得，因为你食咗系纯天然嘅嘢，佢食多咗会排出体外，敏迪都一样，同埋敏迪嘅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有佢有螺旋藻，螺旋藻系吸重金属嘅，可以令你排出体外，所以咧我哋下次想讲咩？ 下次啊，咁最关键好多人都讲湿疹咯，即系皮肤，即系皮肤上嘅湿疹咧，其实好多人都想知同埋点样去处理嘅。 因为咧，我 当初我系 prepare 呢个品系嘅中医、西医同埋一个植物提取物嘅，但因为好复杂，所以变咗嚟讲，我可能净系斋放去植物提取物角度去睇呢件事咯。因为点解我因为我做医护噶嘛，所以我知道医生点样做呢样嘢噶嘛。 其实咧，我哋之前咧就揾咗 Sam 哥啦，同佢做咗，而家佢都会成日上嚟讲嘅，因为睇住佢嘅进度啦，好咗好多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好多病人咧，即系讲少啦，讲几个，唔系讲少，其实讲惨啦。我哋阿 Sam 哥佢有个朋友，因为成日睇病都睇呢种病啦，咁啊好惨，廿几岁人，佢个下体男性下体咧严重嘅银屑症牛皮癣。变咗长期搽类固醇，搽到好薄啊啲皮，连基本上咧个男人嘅生殖器官嗰啲纹啊都冇咗。佢连咧正常嘅男女朋友交往都做唔到，因为佢皮肤太薄，只要少少摩擦咧就已经损伤流血啦。我哋以前未做嘅，我哋唔知道，但系而家做咗，譬如好似我哋嗰、那个。唔好意思啊，可能我爆咗，但佢应承咗我冇问题嘅，就系我哋去台湾黑白讲嗰个主持啊，阿郑通年，佢咧就有牛皮癣，成只脚都系好严重。咁咧就上一次咧就我咧就去台中就攞咗几樽俾佢，跟住咧呢次咧就老温啱啱翻嚟，佢话咧食咗之后咧好好多，咁咧就再买咗十支，佢应承咗我，如果佢日日都影相，食完呢十支喺台湾黑白讲，佢帮我讲究竟牛皮癣同银屑症，佢食敏迪食咗十几樽，佢变咗系乜嘢状况？点解咁样讲呢？因为而家香港林郑月娥、高永文佢哋全班都出嚟讲，佢哋会成立基金，想办法去。提炼嘅新药喺欧洲资助好多病人去食药解决银屑症、牛皮癣、湿疹呢种嘅问题，因为从来都冇得医。咁我哋只系咁样讲啦，冇得医，即系咧 某医冇药医， 系啦，某博士讲得最好啦，我哋唔好开名咯，费俾人闹。咁某博士讲得好，冇得医。冇药医唔代表冇得医，系因为你而家嘅所有嘅医生系根据药厂提供嘅药嚟医你嘅，只要药厂佢冇做到呢种药，佢就冇办法医到你。所以医生医唔到你，并唔代表冇得医，不过可能系另外一种方法。而植物提取物咧，有多人嚟问我，超时两分钟啦，点解药厂唔做？因为原理就是地上种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拿到专利的。拿不到专利，药厂赚不到大钱，即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有十个人有一种病，那个人就死究竟了。一定死的。因为不会医到你，药厂不会开发。怎样抌这么大的资源去医你十个人呢？不会。所以你死定了。个道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讲的提倡这些整个的医学报告上 Google 一下全部都看到。 但是就关键在临床实验是数以十亿计的钱，即是可能要找一千个人来，你有这种病，然后呢医护人员24小时监察你，那你做，那他要数以十亿，但是药厂他本身既然拿不到专利，他们不肯做。但是我们现在讲这套是皇室疗法，英国佬讲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啦，是不是这么值钱，讲的这个植物提取物是大量的医学院是提供了证明洋葱素是可以帮到某类疾病，加这种加这种加这种。那我们不是做单方，我们将好多种的元素我们计了一条公式在这里，然后我们压将它压成片剂卖给大家。永远种出来的东西都是贵的，但我们卖得很便宜。那希望帮到大家啦。那呢我们呢就呢辑就我讲啦，下辑唔系我讲啦，因为 Tony Wong 呢佢唔鍾意同我做节目㗎。佢话呢我大声成日嘈到佢，咁我成日都咁我试过有嘢 係嘅。唔系我个意思就係话，因为大飞看天下呢就太多人睇，咁我将就话啊，我去大飞看天下做嘉宾，咁认识多啲佢嗰啲网友嘛。 咁啊呢辑讲到呢一度啦，如果真係对呢、這个气管敏感、哮喘、呼吸道敏感有问题嘅，可以上嚟网台，因为咧 Tony 咧通常一般咧晏昼都喺网台嘅，你可以直接问佢嘅，佢真系好熟嘅。我咧讲嘢可能流利啲、大声啲，咁但系咧我头先就系临做节目之前，佢教我，我就讲翻出嚟噶咋，因为咧佢真系。你冇见过佢，即係佢揸住咁大粒嘅文件喺度寫，而我哋健康解码呢，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呢，我哋呢 老健 啊，老健呢嗰本嘅健康解码呢，出嗰本雜誌呢呢认住佢嗱，就係佢寫㗎啦。 我有六页啫，六页啫。 有六页。咁呢佢证明佢真係好熟悉嘅。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真係上嚟网台或者打电话上嚟网台，佢都会答到你嘅。如果夜晚上嚟请食饭更好。拜拜。 拜拜。